那种 啊， 对， 含糖量少的、含糖量低的是干型、 是干型。 那这样呢，我想干红葡萄酒可能会适合更多的人群去饮用， 包括到我们说可能有一些血脂高的呀、血压高啊、血糖高的，对于这种干红葡萄酒，应该耐受性也会更强。 含糖量少嘛？ 对，含糖量少。今天呢，如果你选择一组，六支。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8。当然呢，如果说你红酒的一个需求量比较大，你可以选择我们说这两箱， 十二支， 只需要498， 喝一瓶只要41.5块， 对， 41块多。这个价格您可能连国产的红酒都很难。 你别说国产红酒吧。其实，如果说你去过一些大型的商超 啊， 你买那个大厅的那个饮料、可乐，你想现在一大厅得多少钱？ 对， 也得20-30块钱吧。 41.5块，也就是3瓶燕京纯生的钱。 对， 差不多哈。 是是是。 如果你在这个饭店里边喝呢，也就是2瓶燕京纯生的钱。但今天让您带回家的是一瓶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的，而且同时是 AOC 的。顶这个级别的干红葡萄酒啊，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这会儿大家可以集中时间来拨打电话了，400-015-5151。好的，法国 AOC 级别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装的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另外再提示一句话哈，喝酒要适量，也欢迎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洋一来，自然又有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这期节目啊，您再好好的听，仔细的听，为什么呢？因为这期节目啊，不仅是产品非常好，同时啊，这期节目太有信息量，太有知识点了。而且今天啊，大洋为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啊，可以说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高大上的一款产品。原来呢，应该都是朝中进贡的产品，好的贡品，但是现在近些年来啊，一个是咱们生活水平增加了，第二是产品啊，咱们的渠道呢增多了，价格呢也真的是平民了，咱们的老百姓啊也可以接受得了了。女性的滋补圣品，在冬天这个季节里边非常好的一款保养品，什么呢？就是燕窝啊。这燕窝啊，不是说这个已经做成半成品的瓶装的那种碎的那个燕窝。今天大洋为大家带来这燕窝，真的就是一盏一盏的完整的燕盏，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马来西亚燕宝莱中国区的总代理佳。李佳你好。 大洋你好，各位北广的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燕窝，这个燕爆赤身第一位的燕窝、 另外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因为这个产品特别适合女性，无论是年轻的、中老年的、上了岁数的女性都特别适合这款产品，我们请到了一位体验者啊、郭女士。听说郭女士平时在家里边也吃点燕窝啊。 对对对，我一般的话一个星期会吃到2-3次 啊，2-3次，哎呀，这个家境殷实啊， 滋润很滋。其实现在2-3次一盏，其实我不知道您是在哪里选的啊，但是正常来说，大家是一盏正好可以发10天，可以吃10天，放冰箱里保存，2-3次把它吃完，所以一周一盏，一周一盏是非常好的节奏。 市场上就是纯燕盏的啊，一盏一盏的，就燕盏的都在论克卖。 对，都是按克卖的， 这真是价比黄金，我觉得也不足为过了哈。 是的， 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咱们为大家推荐这个燕盏，我觉得李佳跟大家介绍这个燕盏来自于什么地方，那这个燕盏跟我们平时在市场里边看到那些个燕窝产品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跟大家从头说吧，很多朋友可能对燕窝不是很熟悉，选燕窝最好是选盏的，为什么呢？因为盏的营养保存比较完整，它是一个 就一个完整 完整的一盏，对对，你能看到它是形成的。那么选燕盏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几点。第一，你要注意产地和品牌。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品牌是我们所代理的，是燕宝莱。燕宝莱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呢？这是马来西亚的品牌。 它是由马来西亚的李广兴拿督先生历经18年创建的一个品牌。大家看我前面加了一个拿督，拿督是什么意思呢？拿督就是被马来西亚的皇室所授予的一个荣誉称号，感谢他为马来西亚的燕窝发展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是马来西亚燕窝联合会的会长，也是马来西亚在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允许到中国大陆地区经过中国的相关部门授权检验检疫合格的8家企业之一。所以你知道吧，所以现在国家对于燕窝这方面的品质要求非常严，这是品牌第一点有保证。还有大家在吃这个选择这个燕窝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需要注意的燕窝的品级。燕窝也分很多的品级，有普通的燕盏，有那种小盏，还有一种叫做头七盏。今天给大家特别有缘分的就是很难得给大家备到了一批龙头天盏初盏，也叫头七盏这样的产品。这个燕盏啊，为什么说它好呢？就是一年一对金丝燕只能出一盏，只能出一盏。为什么啊？正常来说一对金丝燕一年可以出3到4盏燕窝，因为他们3到4个月是一个孕育周期出这么一个燕窝。但是不法的商人呢会在他没有完全建完这个盏之后就把他的盏去掉了，所以呢他在赶紧做。所以一对金丝燕我可以让他一年出10盏，有商人这么做的，但那燕窝的营养就没有了，就流失了。所以你像这一盏燕窝，一盏燕窝 很干净， 对，正常应该去掉30%左右的杂质。所以你像我们的燕窝，郭小姐您回家可以试一下啊，如果您今天能选的话，泡完水之后水还是清澈的颜色，不会飘出了很多乱七八糟的那个杂质毛再去挑，这才是中国海关检疫官方认证可以销售合格的好燕窝。 好燕窝，燕窝在咱们北京有卖啊， 有 说到一些个知名的一些药店里，什么这个糖啊那个糖里边也有卖的，里边的这种纯燕盏的燕窝也在小100块钱一克吧。 对， 到这儿咱们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产品组合，既然推荐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这个燕盏纯燕盏的燕窝，那这次这个产品组合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给大家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盒装，上面有燕宝莱的标识，因为我们代理的是燕宝莱中国大陆总代，现在是在推广市场的这个阶段，给大家是一共8盏，一盏你可以吃一周，一共是2个月的量，8盏，然后呢装到一个礼盒当中，每一盏都是在5克以上的纯干燕盏，所以加起来是40克的这个克重。 八盏一共40克。 对，我们按市场的价格来去算，我们一克就含100块钱嘛，因为天盏肯定不是这个价，100块钱的话，这一个组合应该是在四千块钱左右的盏。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一个在北广购物，就是品牌推广燕宝莱的推广价，请大家帮我们宣传燕宝莱是什么价位？是5折以下。1999 哦，1999， 1999，也就是说在50块钱一克。 可能这个我觉得对于没吃过燕窝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价格比较模糊哈。但是之前只要是你吃过燕窝或者了解燕窝的话，那就知道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非常合理。 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话，特别简单一种方式，你到咱们北京的那个知名药店什么堂里边，你去看一看， 你去看看吧， 你去问一下你们的燕窝这燕盏的是多少钱一克，回来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是多么的优惠。 对，你去问问你们有没有龙头盏， 1999，一共是这个八盏 40克， 不会做怎么办？这个燕窝怎么做是一个大问题，怎么让大家就是顺利？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吃燕窝，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一个你根本不用动脑子的方法，就像傻瓜照相机一样的东西，我送给大家一个电炖锅。其实这个盏呢，你直接拿家里的矿泉水也好，温开水也好，放到一个杯子里面泡上6个小时，5到6个小时，然后呢隔水炖30分钟就可以。大家很多把握不好这个火候吧，我今天送给大家一个微电脑电炖锅，一键解决。你把我的盏放进去，然后你倒上一瓶矿泉水，就是你把它没过就行，就是一个就是家里的一个炖汤的一个汤盅嘛，你要想吃脆口的20分钟就行，就直接的炖完了之后，你把这个玻璃缸子啊，这瓷缸子啊，拿出来放冰箱里，就放冷藏着，冰箱里放10天没有问题，15天如果正常的也都没有问题，你随时可以食用，一周一盏一周忍这么吃就行。是这个电炖锅市场上卖，我也不跟大家说这个价格也不夸张，138到149之间，我看不同的电商卖不同的价，我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里边用加点什么东西？比如我们喜欢加点枸杞啊，加点什么桂圆干啊，加点什么的，这你也送吗？ 大洋，你还说你没吃过，你已经很专业了，你知道吗？ 不是你这也送吗？ 我今天再送给大家 半斤宁夏枸杞，半斤莆田桂圆，你可以放点红色的枸杞点缀，也可以放点桂圆在里面炖出那种水果香，我各送你半斤，可以吧、 啊、 我今天这个组合已经是非常非常给力了。 好，那就是八盏一共四十克、另外呢送一个炖这个燕窝的电脑的电炖锅， 对， 另外半斤枸杞， 宁夏枸杞， 宁夏的啊、再半斤的桂圆干， 莆田桂圆， 这一个组合就都送给大家了。 对， 总价不变，依然是 1999， 大家可以去店里面去比较哈，一克燕窝燕盏啊，一克燕盏要卖了多少钱？ 您随便看， 至少这个组合加一起得4000块钱， 是的，是的， 左右了哈。今天是1999元， 是的。 另外还是那句话，提大洋有优惠吗？就是，还是就是提大洋两个字儿。 嗯， 刚才组合说完了，除了组合之外，你还在给大家再带一点优惠。 我本来想留，我知道大洋有这一手，我本来想留，我说我这枸杞或者桂圆，再说提大洋有这个优惠，这已经透着。 这样你提大洋之后啊，你不是说最核心的，你这组合里边最核心的其实 大洋，你这么着吧，我没有意思。我如果说提大洋，我再送你半斤花生米，其实没什么意思，对大家来说这也 没有意义。 我今天干脆就是面子给足大洋，我送跟主品一模一样的，我还送龙头天斩，行不行？ 行， 好吧。我你就别再找我要了，咱把这事儿就到此为止。我送两盏，我不送一盏，我送两盏。 多少克？ 两盏跟主品一模一样，都是5克以上的龙头天盏，所以这两盏加起来10克，独立包装 10克， 十克。所以你、行不 行？刚才为什么问多少克？因为咱是按克算钱的。 对， 两盏要是小盏啊，两盏加一起没几克，那没什么意思。那两盏10克按市价走，那也1000块钱了。 是的， 那可以，好吧？ 10克没问题，我给大家送了。所以今天这加起来一共是。哎呀，那就50克了， 50克， 那就不到40块钱一克，30多块钱一克， 那 我还不算赠品， 是十盏嘛， 十盏 50克， 两个半月十盏十周的量，然后1999，龙头天盏，马来西亚一盏一剪的， 可以， 可以了吧？ 我觉得这个组合到这儿是可以了，可以了，大家可以打电话了。我说电话了啊，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是400-015-5151啊。抓紧时间，因为呢，确实这两盏呢赠品呢也是饶出来的，加一起就是10盏了，50克，大家可以去商场、超市里面去比价、比货、比价。头盏的龙头盏的这个。一盏一克是多少钱您就知道了，这50克市场价值5000块钱左右，毫不夸张， 是的，真的是这样。 另外呢还有这个炖锅也送给您了，半斤的宁夏枸杞也送给您了，半斤的桂圆干也送给您了，您回家就可以直接操作吃到马来西亚的头盏的龙头盏的这个燕窝了。 是的， 今天价格是1999， 刚才你说那些全含了， 全含了，这么一大个组合，我们包邮送货上门给您送到家， 但是一定得提大洋，我才额外再送两盏啊。 对，提大洋送两盏哈。没有人不提。要两盏啊，今天这个大洋这名行，值1000块钱，我觉得我高兴。1999元，我说电话记清了啊，拿笔记下来，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抓紧时间。真的是备货有限啊！ 是的， 送完了就完了。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燕宝莱燕窝的中国区总代李佳，在这里向大家保证，您吃到的马来西亚的燕宝莱的燕窝，每一盏都是龙头天盏，原产自马来西亚，每一盏都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检验检疫的真正的好燕盏，希望您喜欢。 收音机前的男性啊，爱自己的母亲，爱自己的夫人哈，就或者说爱自己的女儿， 对， 就干脆买燕窝送给他。 其实你说到这个送燕窝啊，它跟送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你知道吗？你看有市场有很多的营养品，但是我们送这个营养品也好，那个营养品的时候，你都感觉是对方生病的时候，你会送这个给他补补，送那个给他补补，但是唯有燕窝 这项的燕包赤身居首的这个东西，它是一定在你非常健康快乐的时候，你就可以享用它的。 对， 特别是对女人的一种关爱，表达那种心意，就是一种很健康的向上的一种心意。 而且这么一大个组合，你想又赶上逢年过节，你送给人家，人家多高兴啊， 是 吧？是 啊， 自己心爱的女人过生日，送给她一个，还要逢年过节你送给她一个，哎呀，真是。表达这种爱意的方式真是太好了。 你说逢年过节，可能老妈也好，丈母娘也好，你说一辈子可能都想吃燕窝，但是咱们那个父辈那一代人，其实他们节俭的，不舍得给自己买。其实你给他买过之后，他一定也会骂你乱花什么 钱。 但是那个心里乐的那个美啊， 哎呦，吃的时候那别提多高兴。 转头就会跟旁边的这个老哥们老姐们去说，你看这是我姑爷买的，你看这是我闺女买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到这儿咱们必须说一说哈，这个郭女士吃燕窝是你为什么要吃燕窝？就燕窝里什么东西吸引你？你觉得有好处？ 我之前老是长痘痘，而且工作压力大也。会有黑眼圈呀、皮肤不好、然后睡眠质量也差、所以说我在网上 吃多少年了， 大概有两三年左右， 两三年的时间了哈。 对， 其实那你可能还不是真正的了解，或者说燕窝里边它科学的解释、它的营养成分是什么、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也要告诉大家燕窝科学的解释里面究竟含有什么东西， 给大家可以科普一下。其实我坐在郭小姐旁边，就感觉她的皮肤状态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从老佛爷、慈禧也要吃燕窝，乾隆其实男士也可以吃燕窝。其实燕窝当中啊，有两大营养物质是特别神奇的。 哪两大？ 一个呢叫做唾液酸。它还有一个别名叫燕窝酸，人的母乳当中的25%的营养成分比例是唾液酸，也叫燕窝酸。所以你看啊，联合国也提倡，国家都在提倡说要母乳喂养对孩子是更健康，对吧？而且那个我们当过这个父母的都知道，就一说孩子一断奶的时候，总会生一场病。 容易生病、 对，这个孩子如果他吃母乳的时间长，就我们说他的基础身体的底子就是好、其实母乳当中25%是燕窝酸，对吧、但是我们一辈子杨振宁吃的最长，吃到7岁，据我所知。但是正常来说，我们吃到6个月，甚至到1岁的就已经 很少，也就这 样了，也就这样了。对， 其实刚才李佳说的是这样，就是当小孩吃母乳，他不太容易生病。 对， 包括你像可能为人父母的一家人，大人都生病了，孩子也不生病。 对， 那很神奇，为什么？就是吃母乳的好处就在这儿， 就是身体好。 从科学的解释上来说，母乳里边的营养成分， 对， 它含有很多 对人体更好，然后我们吸收的 免疫力更强的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母乳当中25%是这个燕窝酸， 燕窝酸， 但是燕窝当中没有母乳那么高，它达到了11%左右， 但至少也有11%的燕窝酸。 对呀、其实我们在断了奶之后，基本上喝的就是牛奶了，对吧？那其实你如果再想补充到母乳当中的营养，燕窝当中是可以有的，这是说内在的营养。 所以我这个又回到刚才郭女士说的，为什么郭女士刚才说你脸上起痘痘啊、甚至有一些过敏性的体质啊、增强自己的这个抵抗力啊，你吃燕窝。 对， 可能它科学的解释在燕窝酸这儿。 这是燕窝酸，就是内养。燕窝是内外调节，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除了燕窝酸，它还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 EGF。 EGF 什么 ？EGF 啊， 我这个发的北京英语音啊，是吧？EGF 啊，老北京跟大家说，这个 EGF 是什么呢？我如果翻成咱中国字，叫做表皮生长因子。一听这个名字， 这么解释就明白了， 你就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了。 表皮生长因子。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这个刚才我说 EGF， 我看郭小姐已经乐了，是为什么呢？咱男士可能不太清楚啊，很多女士，出国也好，就是去打针也好啊，或者做那什么高档的护肤也好， 护肤美容， 打一针 EGF， 就是那打那个针， 啊， 有的几万，有的十几万那么一针，其实打的就是 EGF。再说一个，就表皮生长因子。当年发现燕窝当中具备 EGF 成分的这位科学家，因为发现了 EGF， 就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你想，这个对于人类的，特别是女人的美的事业有多重要？这种元素 啊，其实给我最大的一感受就是比较润肺。因为在北京天气老不好，十来天都见不到太阳，然后很容易就是呼吸道感染，不舒服，老是有痰，但入完冬以后啊，我是基本上就是吃的频率会高一些，然后感觉就特别明显， 没有那么多痰、嗯、也没有就是说老是咳嗽，然后感觉整个人就是特别轻松，特别放松、 哦、就除了刚才说的那个表面美丽你都不用说我们都看得到的之外， 嗯 嗯 啊，还入肺是吧？ 对， 入肺经， 润肺，它是 润 肺 的， 润 肺 的、啊、对，润肺的， 这点也特别好。就是到了咱们冬天的 特别秋冬季、哎、干 燥，这个组合都给您送到了， 是的， 包括这个炖锅呀，包括枸杞啊， 你不用担心怎么炖，我给你一炖盅、嗯、你回家傻瓜就可以操作了，对吧？然后我又实展两个半月的量，十周，然后呢我还你吃的味儿，如果你吃烦了的话，你家里除了加牛奶加冰糖之外、嗯、我给你半斤枸杞，半斤桂圆干，你想怎么调怎么调、 嗯、 所以你在外边真的找不着这样的组合， 而且这都是免费送给您的， 提大洋还多送两个盏。 刚才我就想说这个，别忘了提大洋今天一共是十盏哦， 十盏， 十盏一共是多少克？ 五十克以上， 五十克啊，五十克。还是那句话，吃过燕窝的就知道这价格有多么合适，没吃过的不了解燕窝的，您可以到商场超市里边，您到那些个什么赛特金源什么奥特莱斯，到那些顶级超市， 您放心的他是买燕窝的店、哎、您去看看， 你去看看、嗯、他们一克就是这种纯盏的成燕盏一克卖多少钱，反正您记住是五十克，咱们五十克今天是1999， 不到40块钱一克， 还送您电炖锅呢， 对， 还送您枸杞呢，还送您桂圆干呢， 是的， 加一起价格不变，1999， 还特别漂亮的大礼盒， 北广购物啊，我们送货上门，我们包邮，1999元哈。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抓紧时间，因为今天呢提大洋，是送您两盏十克，数量有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015-5151。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啊、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燕宝莱品牌的龙头天盏，每一盏都在五克以上，我们会有一个大的礼盒，盛装当中放有八盏，一共是40克。然后呢，这个在市场当中价格是一克是在100块钱以上的话，40克就是4000多。然后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傻瓜电炖盅，您不用担心怎么炖，一键操作的，送给大家半斤的宁夏枸杞，半斤的莆田桂圆，这是一个大家完美的组合，是在4000多块钱组合。刚才大娘又找我再要了两盏十克，所以加起来一共是50克的，一盏可以吃一周，也就是说两个半月的量，50克的马来西亚龙头天盏。 对，只要是家里边有女性，关爱女性，你就送她燕窝、妈妈也好，还是说自己的爱人，还是自己的女儿，都没有问题。 是的， 真的是一个逢年过节，而且是生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 的 产品。另外，你说男性吃行不行？一点问题都没有， 特别是爱抽烟的，多吃 点。一 点 问题都没有，男性怎么就不能保养自己了？我们男人每天挣钱养家，怎么就不能保养一下自己？ 就不能滋润一点吗？ 是不是？老年人也是，你说工作了一辈子了。哎，都知道燕窝好，燕窝好，没吃过干嘛呢？年纪大了，退休在家了，咱为什么就不对自己好一点呢？别给自己的孩子攒钱了啊，自己孩子自己挣钱没问题，把这钱啊都用在自个儿身上。 1999， 1999， 一克燕窝不到40块钱，30多块钱。 商场超市您随便去比价， 随便 问一问，一克是不是得要您100块钱？ 是的， 今天咱们50克，5000多。咱们今天只要1999元。 是的， 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我们的电话说慢一点，400-015-5151。好的，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啊龙头盏啊，这个纯燕盏的燕宝莱的燕窝就推荐给您了。最后选择权在您的手中，数量有限，抓紧时间，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